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横过广东沿岸，相关的冷空气会继续影响那区。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干燥以及清凉。听朝早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天气仍然清凉，随后两三日气温会逐渐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7点，跌了88点，成交金额85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了50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132元，跌了2.6；南方 A50 13.8元，跌1.8；安石 A50 中国12.16是跌了1.4；中国移动102.5跌8；中国平安82.6是跌了3.5；长实148.5升3.1；建设银行6.23跌了2仙；中国银行4.34跌1仙；工商银行5.58跌2仙；中银香港27.25升5.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1.686，瑞士法郎8.392，澳元6.025，加元6.128，新西兰元5.634，欧元8.7914，每百元对港元6.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17674点，升68点。港金报1166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64.2美元，卖出1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大家报告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较早前近住弥敦道灯位嗰度咧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嘅，龙尾塞到去七咸道南嗰边嘅。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灯位嗰度啊，有涉及巴士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塞到去七咸道南嗰边。咁另外，头先咧观塘道出旺角近住鲤鱼门道咧，都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啱啱运输处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意外清咗场，不过消散紧嘅龙尾咧都近蓝田港铁站噶。而家观塘道出旺角近住鲤鱼门道一带咧，仲系比较多车，因为之前嗰度发生过意外事故嘅。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比较塞车啦，龙尾到下角道红十字会总部；西行就上桥位有少少龙尾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桥面咁啊，龙尾咧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嗰边，咁啊受多车影响咧，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改为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呢，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6:1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3。咁啊，敬请各位呢按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2976.9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嗰边有人灭蚊，我哋屋企做咗防蚊措施未啊？ 政府做咪得咯，而且都冬天啦。 嘿，冬天一样要防蚊，人人有责噶。有少少水，百蚊伊蚊就可以产卵，啲卵可以喺水度过冬噶。如果个个都喺屋企养蚊，政府点做都冇用啦。 好，我即刻清理积水同花樽换水，冚实装水嘅容器，保证啲蚊冇掟匿。 预防登革热，齐来把蚊灭。 介绍个人你识啊？ 咁笋 系啊，佢好识做噶。 做咩先？ 做牛啦，啊、做马啦。 So， 佢仲识做 Anna。 边个做 Anna 咧？ 许廷铿啲 fans 啊！上次合作完之后，佢识做到连人哋啲 fans 都中意佢啊！ 咁咪识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认识下佢啊！佢叫黄天怡啊。 喂，你系咪真系有个 fans 叫 Joanna 噶？ 其实唔止 Joanna 啦，仲有 Trina 啦、Karina 啦，同埋 Farina 噶。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公开时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公开时。 嘉宾咧就系近排网上非常之红嘅，咁系都系令到我哋咧，即系对于呢度遇到紧急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个危机意识咧系的而且确提高咗噶。 系啦， 遇到呢啲紧急嘅情况，大家应该点做咧？ 发出震撼性嘅声响， 例如 睇住啊！ 我哋今日就系请到呢一位叫我哋睇住啊嘅嘉宾啊， 就系呢个危机应变中心嘅安全主任梁国安啊 Sam。 你好啊 Sam。 我哋原来你叫阿 Sam 啊，咁大家要知道啦，因为网上好多人叫我做大叫哥啊。 有冇遇到有冇谂过原来系一次嘅访问机会，然之后令到你自己爆红起上嚟啊？我想问一下。 完全冇谂过， 系 有冇半点嘅兴奋咧？其实 亦都冇兴奋喎。 哦、，OK， 因为你面对过好多唔同嘅大风大浪， 最主要就系、是、我谂我唔系娱乐圈嘅人啦， 系 对我嚟讲冇乜反应嘅真系。 哦 ，OK， 但算唔算系一个紧急嘅情况啊？对于你嚟讲， 我又唔觉得紧急咯，只不过如果透过呢个效果，如果可以令到多啲人系关注嗰个危机嘅话，我觉得 OK 嘅。 哦，你好谦厚啊， 系啊， 阿 Sam， 同埋佢好 calm 嘅个人， 系咯、 啊，真系好适合应付危机。 平时 好平静，好冷静， 都系好冷静噶个人。即系遇到任何 可能职业病啊嘛， 吓我唔知道啊吓，但系因为你系你个工作系主要系教导其他人去到点样去应付啲危急嘅情况噶嘛。 包括一啲導師 ，OK， 即係要教佢哋咁樣嘅。 Yeah. 哦，咁、所以你自己都要長期維持喺一個即係好冷靜，有啲咩事冇嘢嘅咁樣嘅情況。 可以咁講。 OK， 但係當其時咧，嗰、那個訪問嘅片段入面咧，我哋見到另一個女主持，其實佢都唔係好冷靜咁樣。我想問好耐㗎啦，究竟嗰段訪問咧，事前你有冇同阿女主持即係阿 吳恆美 夾咗大概會講啲咩？定冇係 free fall， 到時你先彈咗嗰句 睇住啊， 睇住啊嗰句嘢嘅咧。 其實佢應該知㗎， 係 佢知㗎。 哦 ，OK， 不過可能唔知道有埋手勢咁樣， 都知㗎， 都知啊。咁、知唔知咁大聲啊？ 都知嘅，唔系一听过嘛。 哦 ，OK， 原来 佢演技剧组， 唔系或者佢每一次佢都真系好惊咧。即系譬如我每次突然间拱下波成，佢都好惊一样咯。 或者咁讲咧，会唔会女仔系比较胆少啲 可能会 系， 我真系唔知 道。以你嘅经验咧，即系女仔喺处理危机嗰方面，系咪真系比男仔系逊色啲咧？你觉得？ 其实就应该唔会咯，但只不过你话即系啲突然其来嘅惊吓。可能會膽小啲，個反應會大啲，咁呢個就反而唔出奇。 O、K， 處理嘅能力，我相信唔應該會有太大分別。 O、K， 但我有好好奇嘅，即係譬如係乜嘢原因令到你係認識你而家呢份嘅工作，同埋即係投身你呢份工作入面嘅，我想知道。咦，就有啲唏噓， 有啲唏噓。 阿 Sam 哥有點唏噓喎、你？ 又要講翻幾十年前， 係點啊？ 因為我自己都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就係、我係讀緊一年班嘅時候，就已經好鍾意抱打不平嘅。 係， 咁好，譬如舉個例，我有個同學經常俾人哋開玩笑啦， 係， 即係蝦佢啦， 係， 咁我係會挺身而出，甚至乎會幫佢教訓對方咯。亦都因為咁而需要見家長啊，喺學校罰啊咁樣咯。 係。 咁所以變咗呢個咁樣嘅，可能我細細個有一個咁樣嘅個性啦。咁而令到我長大成人之後呢，咁我成日都希望加入一啲紀律部隊啊。喺我印象裏面，譬如一啲警察啦、可能係一啲正氣凛然啦，要幫人啦、保打不平啊咁噶嘛。咁亦都因為咁嘅關係呢，咁我亦都加入咗輔警啦。 咁就做咗30多年嘅輔警退休啦。咁而喺工作上咧，同埋我自己嘅人生經歷上咧，咁亦都見過好多好多不同嘅意外。 哦， 咁加上我自己亦都可能要關心我嘅家人，咁希望佢哋遇到同樣嘅意外。 係， 咁幾樣嘢加埋啦，咁變咗自誒俾我有一個理念就係，我希望用我識得嘅嘢，再加上我不斷去尋求翻嚟嘅一啲知識，而等多啲人喺遇到類似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是可以化險為夷咯。 OK， 但係喺而家你而家係已經係練成咗一種嘅冷靜嘅氛圍㗎啦嘛。咁但係以前你面對即係嗰啲意外啊等等危急嘅情況嘅時候，你有冇曾經你都唔知點做咧咁樣？ 其實我印象中就好似未試過，但係你話如果遇到啲譬如好緊要、好緊張嘅情況之下，你嘅人會緊張啊，好危急嘅情況會緊張會㗎。係，你少過舉個例曾經我曾經駐守灣仔區嘅時候，咁接到歌話打劫啦，咁啲賊人仲喺屋裏面啦，咁又入唔到去，因為打電話嘅人喺屋內，咁就話啲賊仲喺裏面嘅。咁我哋好多警察包括我本人去到，咁點呢？又唔可以冒冒然衝入去啦，咁但係知道賊裏面有刀啦，咁亦都驚佢傷害到啲人質嗰啲屋裏面嘅人啦，咁所以我哋大家都會好緊張咁喺個屋外做一啲部署啊，包括甚至乎準備可能要開槍啊，要掹槍啊，咁即係會令到你嘅人係會腎上腺素 飆升 啊，會好緊張咯。咁但係緊張之餘就都唔可以亂嚟咯。 OK， 咁你平時有冇去即係嗰啲冥想啊，即係呢一類令到自己長期處於一個比較 平 靜嘅狀態咁樣 嘅？其實都有嘅，因為喺我個工作裏面嚟講，有陣時候我哋都要教人哋去做呢樣嘢。 OK， 因為唔知道你哋有冇發覺而家香港嗰啲思覺失調嘅人係多咗嘅， 多人關注咗呢個病先啦。 係啦，咁思覺失調本身係一種病態啦，咁其實佢哋都好慘啦。咁而最慘嘅咧就係當佢哋受到一啲刺激嘅時候，或者一啲不必要嘅刺激而產生個負面嘅情緒咧，咁好多時候你會見到一啲悲劇就會咁樣而產生。咁所以我哋喺工作上咧，亦都會教大家去點樣放鬆嘅人，即係唔好俾自己太大嘅壓力啊咁樣。 咁其實咁日常嘅工作仲包括啲咩㗎？ 除咗正话所讲啦， 教育性嘅工作 啦，系啦，咁最主要都系一啲针对经常或者最近成日发生，甚至乎每日发生嘅一啲意外事故。 OK， 咁例如咧，即系譬如，因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吓冇嘢啦，即系应该冇事啩，即系嗰啲嚟咁，即系我哋觉得自己都 handle 到噶嘛，或者有阵时你嗰啲 Facebook 会传咧，嗱，如果堕 lift 嘅时候，你应该点做？ 系啊 系 啊， 踎 低噶嘛， 系啦， 呢个你哋自己要去分析一下，因为。你就話講墮 lift， 其實喺坊間都好多嘅， 係好咯。 咁其實係咪真係全部都得嘅咧？即係舉個例，我曾經 遇到人， 我曾經聽過有人講咧，就係即係一啲專業人士，佢話喺墮 lift 嗰一刻咧，你應該瞓喺個 lift 度， 大致 瞓喺地下咁， 總之你瞓喺度咯。 咁如果部 lift 有八個人咧，已經 嗱第一啦，如果人多唔 瞓 曬，第二就係其實當架 lift 真係墮 lift 而跌落去嘅時候， 你 free fall 噶嘛？ 其實你瞓喺度嘅時候，你覺得幫到你啲咩咧？ 佢你冇問 佢個理論係咩？ 唔係我喺電視度見到。 哦，咁佢有冇講我背點解 要瞓係咩咧？ 佢嘅解釋就係話，因為人嘅身體嗰個脊椎係最容易受到傷害。咁喺墮 lift 嗰一刻咧，咁如果你企喺度嘅話咧，咁嗰個脊椎就會有機會受到一個好大嘅壓力，咁就會斷啦、骨折啦、會死亡啦。咁所以你瞓喺度嘅時候咧，咁就令到你嘅脊椎咧喺撞擊嗰一剎那，就將嗰個壓力可以減低咁樣。 哦，咁你自己覺得 其實係點做啊？你有冇諗過啊？你有冇諗過如果墮 lift 應該點做啊？ 我諗我首先要即係祈禱懺悔咯，因為我都唔知我後面可能死㗎啦嘛。 墮緊 lift 嘅時候祈禱，有冇可能啊？ 我仲希望把握最後一線生機上天堂。 即刻決志自己，自己睇到我自己。 同埋我迎住你向下墮嘅時候，其實你係用唔到力㗎嘛，因為你係 free fall 㗎啦嘛。 系啊， 即系 free 嘅时候，其实你系落用，你唔能咁样踩住地下或者做好多嘅动作噶啦嘛。咁你冇嘢可以做到噶，基本上系咪先？你做唔到噶， 唔知我会揾靠山咯，一定。 即系揾角落头嗰度咯， 宗教上内靠山， 揾主。 唔系，因为好似咧，你头先话跌落嚟啊嘛，低坡嘅时候嘛，其实好容易你个人会失平，系咪撞嚟撞去或者碌嚟碌去？咁好似如果我喺啲角落头嗰啲扶住嗰啲扶手啊嗰啲，好似个感觉会稳阵啲，同埋唔会碌嚟碌去啊嘛。咁我唔会碌嚟碌去，应该个头会冇乜事噶，我估起码。 O K， 我估咋？ 波仔咧？ 我会踎喺度咯，因为我听过个讲法系话你个人踎， 我都听过 踎低喺个地下嗰度咧就得噶啦， 重心低啲。 我听过人话跳添， 我头先有谂过，其实佢撞击嗰一下跳起咧，咁但系头先你话 free fall 紧，应该你越发唔到力就跳唔起嘅， 同埋你都唔知几时去到底， 系啊，咪估噶咋，50-50咯，一系死， 以为自己太空人， 系啦，咁即系冇人想遇到呢啲情况噶啦，梗系。但系如果即系譬如问 Sam 哥， 系啦系啦， 头先我哋呢三个方法加埋你话喺电视上见到大瞓喺度嗰个方法， 有冇啲系都 接近啲？ 接近咧， 接近咧。 其实你哋三位正话就喺度分析紧， 系， 但其实我 跌紧嘅时候，会产生嘅啲效果啦， 系啊， 咁就严格嚟讲，未必太帮得到大家，因为咧，其实嗰个 lift 如果真系断咗缆而撞落个地下度嘅时候咧，佢所产生嗰个压力系好大嘅， 系， 咁而嗰个撞击嘅压力咧，会因为咁而进入我哋嘅身体里边，令到我哋会全身骨折啦，甚至乎抽筋吐血咯， 系， 咁所以或者试下用翻你哋正话所讲嘅方法啦，喺佢跌紧嘅时候。你话跳起，大家都知道系唔得嘅，你哋都讲咗噶啦， 系啊， 因为落紧嚟嘅时候嗰个压力 ，OK， 咁亦都有人讲就系话落紧嚟嘅时候会企唔稳嘅，你讲过， 我估咋，我未试过， 正确嘅，正确嘅，嗱，如果真系不幸遇到堕 lift 而个速度系好快，咁理论上你哋应该系会失重心嘅人， 系 嘛，咁一失重心之下，你想象下个人会有啲咩嘅姿势？ 大字打开 ，no。 好出 错啊 ！no， 嗱你企喺度嘅时间，如果突然间失重心嘅话咧， 佢终 于会笑嘅，你 冷静唔到啦，对住你都冷静唔到啊 ！Eric 好好笑啊， 系啊，佢好好笑噶。 其实当嗰个 lift 失控，如果跌紧落去嘅时候咧，我哋首先唔好理佢究竟会点先啦。始终呢个嘢都系，即系呢样嘢大家都预计唔到。只不过我哋希望真系产生一个撞击嘅压力嘅时候咧，将嗰个伤害嘅程度减到最低。咁因为佢跌落去嗰一刻令到我哋失重心，咁好自然咧，你嘅膝头哥系应该会微曲嘅。 嗯， 你想象下个人如果突然间失重心会点？咁 嘣咁向下跌。 嗱，当你一微曲嘅情况之下，其实未有咁快嘅，你只系失重心想跌，咁而你好自然咧就系想企翻起身，唔好跌嘅。 系。 咁所以正话 阿天怡 都讲咗就系，你只手自然就会撑开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记住四个字咯，如果当时你。系贴住 lift 个墙边嘅话 咧， 咁嗰架 lift， 你可以咁，可以咁样理解，你可以咁理解嘅。 Hallelujah 或者， 睇你咩宗教。 系啊， 系咧，最后冇事。 咁我叫你记咗四个字就唔使读出嚟嘅， 系 你自己心里边顺其自然， 唔使震撼性声音嘅。 顺其自然， 竟然系真嘅。因为其实你已经唔能够做到啲咩噶啦嘛， 系啊，你任何都做唔到嘢，你任何嘢做唔到，其次就系你跌落嚟嘅时候，我就讲过你嘅人会失重心噶。 系， 咁当然个 lift 速度如果好快嘅话，甚至乎你可能会撞到个头先。 系， 因为个 lift 跌落嚟嗰一刻系反应唔切。 系， 咁但系之后你都系会失重心而跌翻落去。 哦， 咁我哋其实目的就系要你有一个好似无影凳咁样嘅一个站立嘅姿势。 O K， 即系卸力咁样。 咁有机会就系佢嗰个堕 lift， 我哋叫做跳楼 lift。 系。 佢唔係因為斷纜而撞落個地下，甚至乎喺中途佢嗰個制動系統會將佢整停嘅。咁講緊可能五六層啊、六七層啊咁樣。咁呢個咁短暫嘅距離咧，咁亦都會令到我哋受到傷害。咁所以 even 係一個速度比較慢、距離比較短嘅一個墮 lift， 咁我哋 suppose 都係要自己 make sure 係要一個無影凳咁樣嘅姿勢。 無影凳嘅姿勢，再加上順其自然嘅心態。 咁啦，咁我講完一大堆之後，我都想問下三位啦，你知唔知點解要無影凳咧？咁又講翻轉頭， 咁你個力好似 射咗係嘛？ 有個彈弓拱咁樣啊嘛，係嘛？ 嗱，咁我諗如果你哋有留意嘅話咧，尤其是 Eric 啦嚇，咁健碩一定係玩健身噶啦。亦都大家相信你哋試過喺啲高嘅地方跳落嚟嘅， 係 玩又好，或者係有啲工作上嘅需要都好。其實喺跳落地下嗰一刻，你係會做啲咩動作㗎？ 踎一踎咯，會 射力 係啦。咁如果我哋想再加强啲嗰个保护嘅话呢，除咗踎踎之外，仲有啲咩嘢可以帮得到你呢？ 放个屁。 做得到嘅话模仿， 你可以 做得到系模仿嘅。 有冇睇火箭星空？ 有， 冇冇冇，好叻走出嚟。 对冲翻嗰个力啊，已经 尽量帮得几多得几多啊！ 只手可以嘅话，晾一晾地下。 No。你見到嗰啲 ，no, 嗰啲特技人咧，或者嗰啲即係替身啊，好 打關鬥 ，yeah， 哦， 但係嗰啲好細， 唔係唔係唔需要， 要傾定大家嘅方向向邊邊打， 宋慈心， 係唔係要求大家打關鬥做唔到嘅，只不過就係我係想話俾大家聽，當我哋遇到一啲壓力，而對我哋造成一個傷害性嘅時候咧，咁我哋會少少利用身體有啲構造，譬如正話講緊膝頭哥後面嗰條韌帶，係我哋身體裏面最硬嘅器官嚟嘅。咁正話咁嘅解釋就等你哋明白點解要一個無影凳嘅姿勢，就係喺跌落地下嗰一刻，喺撞擊嗰一刻，撞到嗰一刻，你嘅人先至會踎落去嘅。咁從而咧就將嗰個撞擊所產生嘅壓力咧，因為咁而卸咗。咁你係受到傷害係一定會有嘅。佢唔會將你所有嘅壓力都卸曬嘅。 哇！但係，譬如你得出頭先即係呢一種嘅應付，可能呢啲咁危急嘅意外嘅時候咧，係咪你要做好多啲即係要睇對可能物理啊、生理啊等等，全部都要 做一個少少嘅 research 啊？ 都係有科學根據噶嘛嗰啲。 係咯。但係 touch wood 冇遇過呢啲情況嘛？ 我就冇遇過。反而我仔仔就最近啱啱都遇過。 嚇！ 佢遇到個， 但你又笑喎。点解啊 ？OK， 好易解释嘅啫，因为佢最后冇事啊嘛。 哦，因为佢顺其自然。佢遇到咩事？佢真系搭 lift 嘅时候， 其实佢当时就喺佢喺十六楼住嘅， 系。 咁隔 lift 开嘅时间咧，咁根据佢所讲，一开咁见到里边 lift 嗰个人佢系识嘅， 系。 咁啊 say 个 hello 啦。咁啊唔系，原来隔 lift 门一开嘅时候咧，嗰个 lift 已经系坐咗落去嘅， 系。 咁所以佢都几乎扑一扑噶啦， 系。 咁但係都未驚完，跟住嗰啲門就閂。當嗰啲門一閂嘅時候就開始喐啦。咁一喐嘅時間呢，佢就落到樓下嗰層呢，好急咁落到去，跟住挫挫停咗。跟住再從一聲又挫落去。咁你都唔知道究竟啱會點㗎嘛。會唔會最後轟一聲好似支火箭咁衝咗落地下呢？咁甚至乎佢撳警鐘呢都冇反應嘅。咁就好好彩呢，即係叫做上天保佑啦，佢去到十二樓度呢，嗰架 lift 就停咗啦。我相信係嗰個制動系統發揮咗個功效，咁跟住個門亦都開翻。 Just watch. girls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exy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 dea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exy and flown it. What a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it, just watch. 刚刚听过有 Uptown Funk 主唱的是 Mark Ronson 和 Bruno Mar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政府公布高铁独立专家组报告，表示发现多项体制问题，包括港铁公司项目管理欠缺稳妥周全、沟通嘅清晰度同埋切合目的嘅程度。报告指高铁项目嘅时间基线不切实际。小组认为，如果公司喺项目开展初期进行施工计划风险评估，就可以发现要在2015年8月的预期日期完工机会很低。另外报告说，由于欠缺以整个项目为本的工程总纲计划汇报，政府和其他各方被蒙在鼓里，加上沟通失效，令到问题雪上加霜。政府公布高铁独立专家小组报告，运输及房屋局强调高度重视有关观察和建议，会联同路政署积极跟进，并且和港铁公司以及相关的各方商讨落实。局方发言人说，会详细研究日后推展新铁路项目的协议模式，在监察制度和架构安排上需要作出的改变。发言人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全力推展并且尽快完成整个高铁工程。有关项目超支和相关的费用承担问题，政府会按照委托协议处理，并且保留一切向港铁追究的权利。保卫香港运动和爱港之声强调，他们从来没有计划星期日在民阵游行路线设街站，批评民阵发放虚构的消息误导公众以博宣传。民阵星期日举办游行，副召集人杨正贤在较早时说，知道有团体包括爱港之声和保卫香港运动在百德新街和修顿球场摆街站。不过这两个团体强调，他们当日在其他地区举办支持政改活动，并没有涉及民阵的游行路线，亦都没有计划在游行路线设街站。声演卡通人物叮当，现在叫做哆啦 A 梦的无线资深配音员林宝全月初逝世，家人下午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为他设灵，听日出殡。现场设有公祭时段，下午五点钟之后市民可以到灵堂拜祭。灵堂中央放有林宝全和哆啦 A 梦的合照，灵堂之内播放他生前的作品，现场派发限量制作的纪念特刊，内页印有林宝全太太和女所写的信，女形容爸爸是他生命里面真正存在过的哆啦 A 梦。纪念特刊附有一只光碟，烧录了林宝全生前的代表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会是天气干燥以及清凉，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天气仍然清凉，随后两三日气温会逐渐回升。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一下梳士巴利道一带嘅交通情况先啊。较早前咧，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喺弥敦道灯位嗰度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事故，咁啊清咗场噶啦。咁但系好快脆咧，喺同一个位置咧又有另一宗交通意外，咁好彩而家都清咗场啦。不过就比较繁忙少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就告示打道东行比较塞车嘅，龙尾去到下角道红十字会总部。西行过海就上桥位有少少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嗰边啊，一带咧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啦，受多车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同埋湾仔方向要改为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安全车速报告有西区海底隧道出口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青山公路大窝口油站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咦，前面街口有交通意外塞晒车，要话俾多啲人听先。 如果真系喺安全嘅情况之下，除咗报警咧，你仲要发出一个比较有震撼性嘅声音嘅，或者我可以示范一下。 睇住，嗌得大声都冇用嘅安叔，见到有交通事故造成挤塞，梗系打去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有奖爆料热线23396567，资料一经采用啊，仲可以获得100蚊嘅有券或者石油气券添噶。 交通消息有奖爆料热线， 留意啊！ 扶手电梯是会动的机器，使用时一定要小心，要企定定紧握扶手，在扶手电梯上面行很容易跌亲的，企得太埋扶手电梯两旁，只鞋可能摄入扶手电梯边的，企开啲就不会夹亲。大人要照顾好同行的小朋友，行动不便或者攞住重嘢，最好就搭 lift 啦。搭扶手电梯要安全，大家都做得到的。 13年凭住火车托卡塔，14年有逆之随想，卑利罗氏女子中学中乐团连夺两届香港青年音乐汇演中乐团金奖， 学界超声道，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钟杰良 Miss We 请嚟卑利罗氏女子中学冯玉同大家讲下敲击乐。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上堂嘅时候，我就要周旋喺嗰26个小朋友度，朝头早一朝可以一个洗手间都去唔到嘅。 Time management 啦，佢安排得好啲啦，亦都好重要。 自己都有做过打工。亦都而家去咗老板嘅身份，你唔好就谂住我系一定要赚钱。 而家系会即系想你嘅员工唔 OT 啊，定系 OT 一个限定嘅时间呢？ 星期日正午12点， 黄明乐、 陈嘉明、 胡世杰。 星期五主场今晚对谈的嘉宾是大律师工会前主席石永泰， 他说过分强调守法是极权政府的特征，他眼中的特区和中央政府算不算是极权政府呢？ 占领行动之后警方说要依法起诉，但是又出现很多所谓踢保的情况，那法理是怎样的呢？ 对市民大众来讲，守法、依法和法治这类概念有没有比较简易的区分方法呢？ 星期五主场石永泰、陈淑仪对谈，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被 Twitter 嘅网友误以为系新人嘅 Paul McCartney， 再加埋 Kanye West 嘅《柔情》合作，新入榜占第8 ，Only One。 As I lay me down to sleep，I hear her speak to me。Hello Mary，How you doing？I think the storm ran out of rain，the clouds are moving。I know you're happy, 'cause I can see it. So tell the boys inside your head to believe it. talked to God about you. He said he sent you an angel. And look at all that he gave you. You asked for one and you got two. Mm-hmm. You know I never left you. Cause every road that leads to heaven's right beside you. So I can say, hello, my only one. Just like the morning sun, you'll keep on rising till the sky. 以往 Kanye West 的作品呢都是比较控诉性的，今次这首歌呢就是为他女儿创作，就非常之柔情啊。新入榜占第八位， Kanye West featuring Paul McCartney, Only One。 Hong Kong Top 10，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 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他好平的。 唔系、啊，我听讲佢好大噶、啊，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公开试。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公开试。 下昼五点四十分啦、啊，今日我哋公开试嘅嘉宾咧就嚟自紧急应变中心安全主任嘅梁国安啊，大家应该都听过佢个名噶啦， 系啦，系啦。咁啊，究竟系咪你啲小朋友由细到大都俾你灌输呢一啲紧急安全应变嘅知识嘅咧？ 其实间中适当地咁啊讲，唔会刻意讲，因为小朋友 咧咩情况系适当地？ 瞓觉之前讲故仔， 系啊，从前有个公主， 成日都大搭 lift 啦。 我谂适当地嘅意思就系喺适当嘅时候啦。举个简单嘅例子啦，佢佢好细个就考到车牌啦，咁喺佢未考到车牌之前，咁你同佢讲车嗰啲嘢啊，点样安全驾驶冇意思噶？ 你系讲车嗰啲定系 check 嗰啲嘢啊？ 两样一样啊，其实两样一样。所以佢啱啱考到车牌嘅时候咧，就佢真真正正攞住个车牌而自己去揸车嘅时候咧。我喺个停车场上面用咗超过一个钟头嘅时间，净系要佢学一样嘢啫， 系 要系作为一个乘客， 嗯， 你停车同开车嗰一刹那，我系感觉唔到嘅， 系 超过一个钟头，净系要学呢样嘢，因为开快车好容易，你一俾油就去噶啦， 系 咁，但系如果你习惯咗开快车嘅话咧，咁有啲咩意外发生咗就翻唔到转头咯， 嗯， 而香港其实好多嘅交通意外都系因为咁。 咁、okay, 佢当时即系你训练佢呢样嘢，佢有冇表现得不耐烦？定系佢都 冇？我净系见到佢成身汗啦，飙晒汗啦咁样，但系都冇半句怨言咯。 哦，系咪用你锁？因为锁咗架车，就唔啱用车匙。 我谂可能佢亦都想去证明俾我睇，佢系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咯。 哦， 但系你话即系你要佢即刻喺架停车场度试俾你，我而家开车，但系你 feel 唔到。 飞唔到方向，因为有阵时如果你停得太急或者停得唔好，都会压入噶嘛，系。 唔系啊，压不直情，你感觉到架车系停车或者开车，你都已经唔合格噶啦。 哦，咁你系咪闭目视噶？我想问当时。 唔使噶，其实你就算坐到擘大张眼，你都 feel 到噶嘛。 OK， 咁所以而家你自己试下。 唔系，我识揸车，但我冇车牌啫嘛。 佢冇车牌仲未得。 如果我惊我揸到系另一个危机处理， 喺适当嘅时候啦，系嘛？ 哦 ，OK。咁咁佢而家搞掂噶啦，即系可以做到你嘅要求噶啦，系嘛？ 即系起码佢会意识到嗰个安全性系好重要咯。 哦，咁但系譬如喺你一期下，你可能搞一啲 talk 啊等等嗰啲，去到即系要同人哋讲一啲遇到危急嘅情况，有边几大类嘅嘢，其实系 最要注意啊， 经常讲系嘛？ 系啊系啊，最受歡迎嘅咧，或者即 係咁。調翻轉，我問你哋啊，咁你覺得每一日都重複發生緊嘅一啲有機會致命嘅意外係乜嘢啊？ 講錯説話， 除咗交通， 得罪人啊！ 做呢一行好容易， 咁所以你要小心講嘢咯。 完 唔緊要，我覺得你有咁嘅諗法嘅話，你就小心講嘢得噶啦。 但係如果你問我，我就覺得可能係搭。车嘅时候最多的 交通意外， 真系嘅，即系你日日你翻工又系搭车，你可能食饭你又搭架车，再翻屋企又搭车，你过条马路周围啲人系车咁样样，系啦。 所以交通意外我哋都会重点讲。 哦， 咁 譬如最主要就是你作為一個乘客的時候，你平時幾小心都沒用的，因為你面對一個即將要撞車的交通意外，其實是完全掌握在那兩個司機的手上。 是，那是不是都是那個四個字，就如果這麼說， 其實最起碼就是你希望將那個傷害的程度減到最低咯。我哋唔奢望話一定不會有事嘅。 咁、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啦，即係譬如我坐喺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喺馬路上面，但係佢迎頭同另一架車撞，咁、我又唔係揸太盤嗰、那個、或者我係坐喺架車入邊， 總之係乘客啦。 係啦， 係、 有冇嘢可以做嘅？其實除咗順其自然。 O K， 嗱，即係問，我冇講到順其自然喎。 嗱、啊，頭先係搭 係搭啲嘅情況嘅， 除咗 車就唔同啦，成個 事呢個一定要澄清先啊！一間啊咁 誤導咗， 係啦。嗱、okay ，咁就我講過就係、是。其实当你见到即将撞车而到真的要撞，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是不 是 未必一秒钟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那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其实你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但你会害怕的。那一害怕之下呢，你会作出一些反应，这个反应其实就是保护自己的。 缩埋。 缩埋某程度上讲是可以会好一点的，但是帮不帮得到你呢，你们现在所讲的一些方法、未必帮得到你。那首先等你哋明明反映嘅就係，你見到交通意外裏面嗰啲新聞啊，啲記者好快就去到現場影低嗰啲新聞。你見到嗰啲傷者或者死者都好，係冇多時個包住個頸箍㗎。 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其實係經常性致命嘅一個傷害啦。 嗯。 咁其次就係胸骨折斷，甚至乎有機會插穿啲內臟。咁再者就係如果你唔攬安全帶啦，凌空飛起跌落嚟，你覺得點？甚至乎你近車門，通常一撞車嘅車門多數都會彈開嘅，咁、 okay. 你會有機會飛出車外咯。好啦，咁而講緊正話嗰個反應就係、是，通常你見到即將撞車好自然嘅反應咧，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同意嚇？咁、大部分嘅人都係咁嘅。既然都冇得走，你會好驚，一驚之下就會雙手頂住前面挨到後，然後綁住。 係 啊 ，OK， 係啊 ，OK。咁呢個姿勢其實就最攞命嘅咯。 哦，因為你伸直咗隻手， 隻手伸直一撞就一斷斷嘅啦。其實你一廂情願希望綁住嘅啫嘛。係，咁隻手斷咗嘅時候，你當初個原意想頂住或者令到自己嘅身體穩固，咁呢個效果做唔到嘅。 嗯， 不單止仲你令到個人咧會中前，咁最後你會硬到唔知乜嘢，未必前面嗰張凳嘅凳背，咁胸骨一折斷就好大件事啦。咁最後當架車撞到停咗之後，喺停之前，佢翻轉頭嗰下咧。而將個頸扯斷， 哦，即係你個頸向前發，然之後向後再回力嗰下， 撞嗰下你嘅頸未有事嘅。 嗯， 咁我哋就要針對呢一個咁嘅問題咧，而作出一個少少嘅動作，係希望喺撞擊嘅時候所產生呢啲咁樣嘅傷害嘅壓力咧，係移咗另外一個位置啦，或者係減少咯。咁所以我哋會做呢一個動作， 即係向前撲。 向前趴低，你的身基本上是会低过对手的。咁、 哦 okay、而对手一定是要打交叉。 交叉手。 因为正话讲緊你的下意识反应是这样嘛。 伸直咗啦。 伸直晒。 但如果你打交叉而弯低身的话，你的手是不会蹬直的。 是。 一定是会微曲的，啱唔啱？ 是啊，是啊。 咁你的手微曲一撞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中前，但系呢度是会有少少。 即是 手爭位， 咁除咗減少個折斷嘅機會咧，你仍然可以令到你嘅身體保持一個盡量嘅穩定。 哦， 咁其次你諗下啦，我彎低身，而且我嘅身係低過對手嘅。 你完全跟住。 Very good， 係啊，即刻要試。 咁我呢一個位置到到肚臍咧，其實 suppose 喺撞車裏邊咧， 眉心嗰度 最脆弱嘅。 哦， 咁而家我就做多咗一個保護啦。 OK， 咁最後因為我彎低咗個身啊嘛。当我一撞的时候所产生翻转头的压力呢、就变成不是一个颈而在你的腰椎那里。 腰椎 哦。那你的凳在车上面所有的凳那个座位那个椅背在设计上也在撞车的时候呢是给一些乘客一个承托或者一个叫做保护。 哦哦 okay哇！你使唔使去海外交流 噶？即系暫時未去到。 或者你會唔會對呢啲即係可能日常發生嘅意外啲新聞咧，你真係好在意咁樣？ 我哋一定要好在意啲。 嚇！ 每一單新聞點解會造成一啲死傷啊？或者點解經常會有呢啲咁樣嘅傷害呢，咁我哋都會留意，然後做一個分析。 不過冷就好緊要，即係好似呢上個禮拜啫嘛，咪架巴士燒通頂嘅。 係啊係啊係 啊！你如果唔係個巴士司機，佢即係冷靜，然之後哇，快啲叫翻曬啲人落車嘅話，哇！你諗下幾恐怖嘅件事。 係 啊，呢個犀利啊！ 嗱，就咁講上個禮拜嗰單巴士嘅事件先啦。咁趁呢個機會都不如討論一下，如果當時。如果當時真的走不切的話，譬如那個司機，我們假設而已，那個司機不省人事， 咁個司機就開唔到門俾你哋噶啦。 係 係啊。 咁而喺車上邊講緊80人或者甚至乎更多，咁點咧？ 有個除可以剝開 剝開啲玻璃噶嘛？有 嗰個玻璃究竟剝邊個位置啊？ 車頭，因為車頭係一塊玻璃過嘅。 你喺車尾行到嘅車頭，仲有你知唔知個巴士樓下有幾多個除仔噶？ 我估三個咯， 好似冇喎。 未必兩至三個啦。 嚇， 係啊。 車尾 嗰個玻璃正中間 太平門噶嘛，得一對雖然。 嗱，其實嗰個玻璃咧叫強化玻璃。 係啊係啊， 佢喺設計上有啲弱點嘅位置嘅。嚇、 啊， 其實除咗中間嚇係最堅硬之外。四個角四個邊都可以 嘅。哦， 咁應該剝邊一塊？頭先話車頭可能太遠喎，你喺車尾嗰度行上去， 自己隔離嗰塊， 任何一塊玻璃， 最緊要走到出去。 你用一個最短嘅時間能夠離開呢個咁危險嘅地方。 哦， 咁其實你除咗你用一個錘仔之外咧，如果你哋平時有留意嘅話咧，其實喺個車上邊都有啲門俾你哋去開關噶。 嗯， 你連錘仔都唔使噶。 太平門咯，後面 咯。但原來多數嘅人都冇留意呢個太平門究竟係點樣開嘅咯。 哦，唔知推上咁樣噶嘛。 係啊，有啲人推上推落都唔得噶。 有啲遊客好叻噶。 啊哈， 喺個飛機都開到噶。 嗰啲係 錯噶，但係 俾另一種危機嗰啲 人。另一種危機係啦。 咁我想問下，咁你屋企人同你一齊係咪覺得好有安全感？或者太太係咪即係我可以追我老公，因為佢阿三三俾到我好大安全感。 無論發生咩危機，佢都喺我身邊。 其實我唔知係咪噶，不過咧有一次我太太同我講、就係話，佢同我一齊嘅時候咧，咁佢就將個安全交俾我嘅。 哦， 所以咧令到好多時咧，我都會喂有冇搞錯你咁嘅咁。不過你喺度嘛， 但你係開心嘅、你係 sweet 嘅 ，sweet 嘅， 咁都唔 sweet， 少許啦。 好难说，有你喺度咪得咯。 因为跟因为佢话，如果你唔喺我身边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小心嘅。 哦， 即系你成为咗人哋嘅依靠而家。 咁可能呢个系我谂一般女性嘅习惯啩。 唔系，系你嘅魅力 都有。但系犯罪，即系如果你想搞一个嗰啲 surprise party 俾阿 Sam 嘅话咧，就难啲咯。 点解？ 佢好容易发现到你。 唔系佢唔系啊，佢直情 surprise 啊！ 吓，佢好冷静啊！ 有冇？ 又系你哋啊？咁 你唔开心咩？开心， 开心， 开心， 多谢。 会唔会咧？俾啲惊喜你好难。 我谂会可能同我做咗三十几年辅警嘅。嘅工作有關，因為我哋好多時係要應付嗰啲人群， 係 知道啲特別嘅節日，你知香港都幾多嗰啲節日，好多嘅。咁如果你當值嘅期間好輕易咁樣咔咔大笑嘅話咧，咁其實就一來即係好怪啦， 冇威嚴啊， 唔需要威嚴啊，而係唔係當然好似你哋咁，我諗如果我係你嘅工作，我都會咁嘅，可能比你更甚都未定。咁其次就係 想好， 我哋俾話俾你更甚，我真係亂想唔到 ，sorry， 幻想唔到。 其實我係一個中意玩嘅人嚟㗎。 哦， 只不過喺工作上，我知道我自己應該要做啲咩，因為同埋加上我本身係有少少嘅階級啦，即係喺警隊裏面，咁而咗我亦都唔可以真係太過嬉皮笑臉， 輕率 係 好敬業啊。 Okay. 你太太對於今次你接受呢個電視台嘅訪問之後引起咁多嘅輿論，佢有冇曾經講過啲乜嘢嘅？有冇話你好叻啊！你做個訪問，你做短訪問都可以咁多人知嘅，咁 啊！你提起咗我一件事情喎， 係咪啊？ 係， 佢真係冇咁講過喎， 佢冇咁講啊， 係咯。 你好唔好開心？ 係咪有點失落？ 有種失落，我覺得 你冇佢電話。 我係想話點解佢可以咁冷靜啊？ 近得你多啊嘛！其實佢知唔知啊？佢會唔會唔知啊？ 知佢知 佢知啊！ 因為 佢冇任何評語或者冇提過呢件事。 亦都我會同佢講，甚至乎好似最近有本雜誌《一百毛》啊咁樣，咁佢都一定會知噶，冇理由唔知噶。 哦， 但係佢冇表現出興奮話。话开心嘅情绪， 佢又冇啊！但系因为事实上真系冇咩值得开心，有咩唔值得开心咧？其实， 哦， 我谂唔到啊，真系谂唔到。 你先又觉得几好啊？将你嘅知识可以发挥到。 如果我系一个艺人或者我系一个娱乐圈嘅人咧，可能我会开心，因为有机会令到我因为咁而多咗工作啊。咁但系因为唔系啊嘛，咁所以对我都冇乜关系嘅。咁即系 anyway， 总之你能够多啲人喺去重视翻呢个危机感。而令到整體嗰個意外係減少嘅話，我覺得 OK 咯。 哦， 咁但係佢有冇買你本雜誌啊？ 佢冇買，不過我有買。 买完俾佢睇， 又估佢唔到， 但系冇送俾你咩？应该几百 copy 俾你， 我宁愿自己买啦，十蚊好， 支持下个销量， 好支持本土创作啊！ 一百蚊本我可能会叫佢寄咗俾我。 但系因为嚟紧农历年啊， 农历新年 系咁样，咁啲亲戚嚟拜年嘅时候，即系都少不免应该会成为一个谈论嘅对象噶咯。今年 我以为你话新年嘅时候有咩 要注意啦，我以为 就系拆利是嗰下，点解唔可以不变脸咧？见到咯，见到个银码都不变脸咧。 我就话啲亲朋戚友一定会即系谈论啦呢件事咁样样，会预咗噶啦系嘛？即系当时会唔会预咗噶啦？ 其实我谂冇乜嘢谈论嘅，因为就算佢要谈论都好啦，我谂我会敷衍几句，咁个话题就完了。 咁、哦、如果佢叫你重做翻当时嗰个睇住啊嗰个姿势，你会唔会？ 啲小朋友 嘛，我叫佢睇翻本书啊，睇翻条片啦。 果然系一个好冷静嘅一个嘉宾， 系， 但系都好希望佢有笑， 系啊，佢有笑 过。对住你哋都几难唔笑咯，我觉得。 是咩？ 佢系咪串紧我哋？ 系唔 系？系 呢个系。 你见唔见我唔敢开心啊？我都识危机处理噶。 喂，咁即系如果譬如系可能有啲人佢真系想对呢方面有多啲嘅认识咁样，其实都可以揾你啊，揾你嘅同事去即系问下咁样。 譬如佢直接打电话俾我哋啦。咁如果佢想简单啲嘅，咁喺电话度同佢倾几句咯。如果佢想详细啲嘅，或者甚至乎全公司嘅同事大部分人都去听下嘅，咁我哋可以安排啲导师去佢嗰度啦，咁、 哦、 提供一个大概一个钟头到嘅一个课程或者讲座咁样咯。 哦，呢、這个服务嘅，咦、okay ？咁我哋第时遇到啲咩危机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打嚟问你啊？ 可以可以，譬如你有一个得一个问题嘅啫，咁喺电话度，咁你喺电话度已经讲咗俾你听嘅话，咁咪 OK 咯。 但呢个电话系驳出街，我都 希望你早啲话俾我听。我惊话一个唔可以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 唔会啊，你咁文质彬彬，冇事。 就系一个得一个问题，你就打俾你啊。多过一个你唔 好打啦。 因为我惊嗰个电话上未必可以好详细讲到俾你听咯。 哦，咁但系起码今日都轻轻知道，譬如如果譬如你真系遇上交通意外，有咩简单嘅你可以啊，即系 可以做到 嘅。其实系啊，即系坏 lift 同埋交通意外都可能真系每个人出街都唔好彩会有机会遇到。 系啊，咁梗系希望冇人遇到呢情况啦。 系啦， 啲人揸车小心啲咁样样，系咪先？嗰啲 lift 维修得好啲咁样样。 要每个礼拜都检查。 系啦，咁样样啊。但系今日真系要多谢。 Love you. 再一次多谢阿梁主任啊，今日上嚟做我哋嘅嘉宾啦。咁啊，头先讲过话，即系坐一公共交通嘅时候，若果有机会即系撞车嘅话，应该点样保护自己咧？咁我哋已经拍咗条片咧，放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个 group 嗰度噶啦。咁啊，亦都有天怡同埋我波成咧，感受下梁主任嘅震撼声音有几犀利嘅。咁啊，上去睇下我哋条片啦。我哋嘅 group 系 LTHK Give Me Five。啱啱听过有 Beyonce 嘅 Seven Eleven。 七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一宗啊塞车消息先啊。喺港岛西区啊，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宝翠园对开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啦，加上现场本身有啲修路工程，咁所以咧一带就比较塞车啦，龙尾塞到士美飞路噶。西区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宝翠园对开有交通意外，加上修路工程，龙尾塞到士美飞路。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翻过九龙隧道入口范围就开始有啲车龙嘅。至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嗰边啊，一带要改为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渡船街过海就比较多车，塞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噶。九龙区比较塞车嘅地方咧，就系窝打路道九龙塘段啦，翻沙田方向而家龙尾差唔多去到亚皆老街噶。咁另外龙翔道去荃湾黄大仙段都系多车，龙尾塞翻出去观塘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又会做啲乜嘢噶？ 梗系听晨光第一线啦！ 何嘉丽、 罗启新、 程振鹏、 崔杰彤、 蔡敬文， 晨光第一线。 我哋晨光第一线，新一年要发挥互助精神， 密切留意 2015年晨光第一线。 落实普选已经到咗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第一位进入名人堂的歌手谭咏麟， 爱念重生，尽献出心中爱一份。 2月1号星期日晚上9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欧瑞强请嚟谭咏麟，用靓歌回顾佢嘅银河岁月。 心会开。 苏童音乐，苏童卡拉，修罗之怒。 卡拉嘅呢一首作品咧，就要提醒自己愤怒系几咁重要嘅。 其实我觉得，我哋觉得，因为愤怒对于乐队嚟讲，或者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个精神。 系， 即系一个你对呢个社会有批判啊，或者对我哋自己有批判啊，咁先至能够有进步。 系啊，因为呢一首都算系我哋想去总结翻我哋嘅獨立生涯，即係嗰種憤怒，當然唔係話周圍去破壞啊，燒著啲嘢嗰種憤怒，而係自己嗰一種鬥心好緊要。 嗯， 即係我諗係我哋嘅憤怒，即係內心嘅憤怒，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去衝破每一個難關。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Stella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介绍个人你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啊，我听佢好大噶、啊。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 所以周柏豪就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一个英文名叫做 Eric。 好，黄昏嘅六点零九分啊，咁啊，可能你屋企啊，即系想点解我哋咁今日你个阿斌咁早走出嚟咧？咁样 系啊，咁早啊，公开试啊，今日 系啦，咁啊，因为嚟紧一年三个礼拜啦，咁我哋都会有系一个嚟自系青苗学界进步奖嘅一位同学咧，就上到嚟嘅。 系啦，咁啊，之前咧呢一个奖项就叫做最佳进步奖嘅啫，咁啊，由今年开始就叫做头先讲嘅青苗学界进步奖啦，咁啊，当然就系由呢个青苗基金所主办嘅，咁啊，由杰出青年协会协办嘅。 系啦，咁我翻嚟同你讲下点样进步。 系进步好紧要，咩？佢叫得进步，因为唔系净 系想讲自己进步嘅历史啊。 我当然都有进步啦，即系唔系净系讲佢话可能本身好叻，但可能系嗰啲学业啊、品德方面突然之间好跃进嘅，咁所以就请佢上嚟就讲下佢点样进步嘅过程。 你有冇进步过喺咁？ 我梗系有啦，由我出世到而家，每天也在进步。 我觉得佢最大进步应该系身高嗰方面。 你觉得你比寻日进步咗嘅地方喺边度？ 进步咗啲咩？ 只脚行得 多啲咯，个人系啊，忍痛方面进步咗。 我知佢有咩进步。喂，我今日翻工见到佢啊，我哋坐同一架小巴，佢识得未雨绸缪一点咯，佢带咗一个爬山嗰啲拐杖跟住佢， 系啊系啊，适应自己嘅新生活啊， 照顾自己方面有进步啊。 咁睇下你点样同我哋有嗰位同学比较，边个进步多啲啦？ 好啊。 长了几岁，高了几寸，快乐也一样。像以往有歌开口唱，若觉痛快，伸手拍掌。 跨到几尺，吹到几里，就齐齐幻想。别怕这笑话多牵强，就当要去找找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将散了十年。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了一首你喜歌我这过，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谁个旧友在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给轻看，回望我在最初遇过什么，那是我简单得多。 一个飞了几个，那又会怎样？就当作假素素养，在远处彼此赞赏。 不要感到当你走远，变成为绝响。在你我要走的方向，愿你我也找到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相信到目前。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过，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谁个旧友再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给轻看，回望我在这刻遇过什么，我曾遇到很多，学会很多，也记得起那些闯过的祸，有缘在你身边擦过的一个，醉歌旧友再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其实什么都可轻看，然后我在最终做过什么，我们有过一首歌， 岑宁而不枉我们张山十年啦吓，咁啊六点三啦，咁我哋今日有个同学啊坐咗喺我哋面前啦， 佢系小恶魔喎、啊，听闻。 系啊，我收到一个资料，佢系由小天使沦为小恶魔，然之后佢就重新出发，就脱胎换骨啦。 而家嘅佢 再 又 系个 广结人缘 啊，咁佢 太赞 赏啦，即系而家变翻小天使啦，佢系嘛？ 我唔知道是不是啊， 比较谦虚的好学生。 我比较谦虚的好学生，你好啊。佢嚟自文理书院嘅，而家读紧中四。佢叫薛诗，你好。 薛诗 ，hello。 香港嗰间文理书院啊，唔系港 学。饮水思源啦吓，佢都系。唔系有分啫，两间唔同嘅。佢系今届青苗学界进步奖嘅其中一位同学嚟嘅， 得奖嘅同学系啦。你，因为头先我哋都睇到系你系由小天使沦为一个小恶魔啦，咁样。即是你曾经坏过的 少少地啦， 点坏法啊你？ 会成日唔翻屋企啊，跟住借啲嘢成日唔翻学啊，中意瞓街， 中意瞓街。 你走得咁前嘅，以前已经中意瞓街。 你体验人生定系点解唔翻屋企咧？你 系因为纯粹朋友通常都系出夜街玩嗰啲嚟嘅，咁佢哋叫到我陪多佢一阵，跟住冇理由拒绝啲朋友噶嘛，跟住陪下就陪到天光，跟住先再翻屋企瞓咯。 咁屋企人冇闹你嘅咩？ 出街嗰啲嘢好少理啦，但係唔返學就比较通常会闹囉。 即係你通完宵多数都唔会返學㗎啦，我相信係 通完宵因为冇精神所以就想继续瞓，就话哎呀好辛苦好攰呀就唔返㗎啦。 佢又肯嘅，你屋企人又肯 嘅。佢哋唔会吵醒你嘅。 定係你屋企人太忙啦，唔得闲理得囉。 开头几次就冇乜所谓嘅，可能真係觉得我好攰啦。但係之后慢慢就觉得我好有问题囉，之后话你咁样成日唔返學唔得㗎喎。之后后来就开始唔肯帮我请假囉。 OK， 咁你点呀，佢唔请假咁你就返去大瞓嗰啲呀， 自己请。 咩话 老店啲老师自己请我话啊，我系边个边个家长咁样。 哇你扮。 有冇尝试扮声呀、啊、你 定系都啲嘢唔使噶啦，听唔出噶应该、 啊。我谂我有重点唔好摆呢度嘅标签。 我想 知 道 一个青年学嘅进步奖。 咁但系点解你突然间觉得即系我唔可以再咁样啦，唔可以做啲坏事啊？ 因为我俾人鄙视。 俾边个鄙视？ 我 啲同学同埋朋友咯。 啊、但系你哋有一班朋友系叫你出夜街噶嘛？咁佢哋冇，佢哋唔会鄙视你噶。 个班唔会啊，但系我唔出嘅话就鄙视我咯。 哦， 咁你两难喎、啊。 即系你就发觉佢哋唔系真系 friend 啊咁样。 后尾先发觉咯。 O K， 咁叫你翻学嗰啲同学系同你本身都系好 friend 嘅。 OK 啦， 咁佢哋点样？佢哋系send WhatsApp 俾你啊，写信俾你啊，定系当口当面同你讲话？思思你唔 OK 喎、啊？ 会 WhatsApp 同埋打电话倾咯。 嗯， 系 O K， 但你又肯听嘅？ 开头冇乜点样，后尾先肯咯。 O K， 但中间佢点样？佢做咗啲嘢，令到你觉得啊，你都真系即系关心我嘅，定系点咧？ 咁有一个几感动嘅位置就系我成日唔翻学啦，咁啲功课咧就跟唔上啊嗰啲咧，咁佢哋又惊我咧，啲功课会拖得好耐，积得越嚟越多咧，就会做唔晒啦。咁佢哋我唔翻学嗰日咧，放咗学之后，佢哋会特登去我屋企楼下俾啲功课我咯，同埋要温啲咩都会同我讲定先咯，即系 哇咁好嘅。 咁佢哋有冇额外帮你补习噶？因为你冇翻学，其实你完全唔知嗰啲功课， 唔识做啲功课嘅。 开头嗰阵时咧，我冇翻啦，咁对考试嗰啲冇乜关心啦。但系后屘咧，觉得自己有问题之后啦，咁开始都想追翻自己嗰啲学业啊，同埋嗰啲功课。咁但系嗰阵时老师揾老师又怕丑啊，即系好似好骚扰佢哋咁样咧。咁跟住就就揾自己啲比较成绩好嘅朋友就问佢哋咯。咁佢哋又唔介意咁样就教我咯，每日抽啲时间出嚟帮我补习啊，哦、就几好咯。 O K， 咁嗰阵时就慢慢就搣甩咗嗰班成日叫你出夜街嗰啲 friend 啦。 开头都间唔中会出下，但系后屘咧就觉得，咦，其实变好都系几好噶，即系唔一定要同佢哋玩，即系同佢哋玩，觉得自己变得好衰，咁开始就冇联络过佢哋咯，即系冇见过咯。 同埋可能开始嗰两日冇咩玩，成日都系瞓觉。 又攰喎，搞到 啲嘢做啊！你 真系冇嘢做，真系行下。 因为中学生应该冇乜钱啊嘛，即系你又唔会去真系晚晚去唱 K 都要钱嘅，系咪？咁你唯有喺条街度流离浪荡嘅啫。 所以就后屘有啲唔系好中意嗰啲生活咯。 系 OK， 但我听讲你同你嫲嫲关系都几好咁样一直系嘛？ 其实唔系好好嘅就 OK 啦。 但系头先因为我哋问佢话，喂，如果你嗰阵时攞奖有冇咩人想多谢你？话除咗多谢你啲同学之外，同埋好想多谢屋企人噶嘛？ 系啊， 系咯，其中一个就系你嫲嫲咯， 嫲嫲 系啦， 我哋屋企最大嘅功臣 系 啦，点样咧？ 做咗 啲 咩咧？ 即系咁，佢成日喺我夜翻，又惊我冇饭食啊，次次会留啲饭俾我啊，我可能有时深夜翻嚟，咁老人家应该会早瞓噶嘛，咁佢一见到我开门嘅话，佢都会起身咁样帮我叮翻热啲饭咯，然之后有时咧费懒得滞咧，唔想执衫啦，周围撇啦，佢会帮我执翻我落啲柜桶度咯。 哇！你有冇感动嘅？即系嗰阵时你喺即系出周街瞓嘅时候。 有少少嘅，但由于佢太烦嘅关系，所以都成日闹佢， 好现实，但系好真实嘅。 系咯，咁去到几时你真系识得啊？其实啊，原来 你要识得欣赏佢 啦，系咯，真系。 即系咁吓。咁成日瞓夜街嗰啲生活咧，又夜瞓咯，就会挨出病噶嘛。咁试过咧，可能本身身体差啦，可能咧有一次试过就病咗咁。又唔想去睇醫生咯，咁跟住咁咪唯有喺屋企食啲藥自己休息咯。咁阿嫲就會煲粥啊，即系喺我身邊度照顧我咯，所以都幾感動嘅。 Okay. 因為始終覺得自己咎由自取噶嘛，但系佢都冇嫌棄啊嘛。 呢個就親情咯，你明唔明啊？係 啊，你點錯都會為你。 但你有冇試過親口多謝嫲嫲噶？由始至終 好少嘅，其實我多謝佢方法就係請佢食嘢，不過佢食嗰啲嘢都唔啱佢食嘅。 你有冇问过佢中意食咩啊？咁 朱古力， 咁你系咪都应该睇下阿嫲中意食咩先买啊？你纯粹买自己中意食。 你阿嫲中意食咩咧？我想问下咁。 我嫲嫲，我觉得佢中意食啊。 你冇问过佢 嘅， 你觉得 真系 唔？真系冇问过咯。 我嫲嫲冇乜所谓噶，人哋送咩俾佢都好开心啦，笑到见眼见眼咁样就会。 但系你试下问下佢，可能仲开心啊嘛。 唔系问，系留意下。 真系好尴尬嗰个，即系如果同佢讲多谢嫲嫲呢句，我都觉得好辛苦讲出嚟。 唔系噶，佢会听到好开心啊！你信我，其实好过你请佢食。 我惊要我发烧烧坏咗个脑。 佢会煲粥噶啦，咁到时 佢会照顾下你。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尽啊？去到走嚟嘢咯， 在心中啦。 喂，咁而家阿嫲唔喺度，你隔空同佢讲啦。 系唔使面。 你叫佢听翻咪得咯，系。你开电脑俾佢听翻咪。 多谢你嫲嫲，系咁。 仲加个系咁， 而家啲笑女好冷漠啊！真系 你大咗几年，你就自然发觉当初你呢啲即系觉得好尴尬，呢啲咧系好无谓嘅。 咁我大啲先啦， 喂，唔好以为自己，我想话唔好以为自己一定有机会大， 唔系噶， 我意思系想讲话，唔好以为有好多时间， 有好多机会要把握。 系啊， 因为我心愿系我阿嫲系会长命百岁，所以我觉得自己时间好多就系咁啦。 佢又有一种 呢个女仔好嘴嚼嚼，我觉得佢。有冇呢、這个最最有进步奖嘴嚼嚼大奖佢颁俾佢。 喂，咁但係你自己即係譬如嗰陣时啲阿嫲又对你好啦，即係对你咁照顾啦，咁啲同学又即係你唔跟唔上啲功课又叫做陪下你，又有啲 study group 啊等等嗰啲咁样。咁你有冇将即係佢哋当初帮你呢份嘅精神，然之后而家再帮下其他人啊，或者有其他人需要你会帮下人嗰啲㗎。 有嘅，咁间唔中学校都会揾我参加一啲义工服务啊，或者去一啲活动啦、啊。咁都、如果真系时间得嘅话，通常都会去帮下其他人咯。跟住顺便就揾埋我嗰啲几好嘅朋友，大家一齐去参加咯。因为要填嗰啲咩学习经历啊嘛， 学习经验 计分嗰啲啊， 学习经历。 啱啦，一举两得系咪先？ 咁啊，冇错嘅，即系顺便啫，都系 啊，又帮到人。 不过唔知边样顺便。 如果我问你，如果冇学习经历，咁你会唔会做啲义工帮人咧？ 就要睇下有冇嘢食噶啦。 你 系咪朱古力嘅又系要？ 要死去巴黎嘅真 系，而家食都会去嘅。系啦，我试过一次俾人老点咧，佢话有茶点，呢啲净系得个。茶冇点咯，之后跟住后屘嬲咗劲多， 闹咗劲耐。 呢件事最后就系你帮到人嗰个感觉嘛。 其实你可唔可以谂下，当时你啲同学帮你都冇茶冇点嘅， 咪系咯？ 你冇谂过啊？有冇钱、啊？有冇学习经历、啊？你谂下，我哋咁蚀底都肯帮你啦、啊。 你 而家仲咁计较？ 嗰啲唔啱佢食嘅朱古力 都要食啊！ 细路女唔计较啊！ 咁而家你得到呢一个系进步奖。咁你自己觉得你自己进步得最大嘅地方喺边度啊？ 品行咯， 系 你肯定吗？ 好早噶啦，佢话 有啲头先讲嘢， 体重、 品行方面 系、 好咗。咁你觉得仲有啲乜嘢可以嚟紧？譬如今年咁样有冇一个目标系？咁我可以再进步啲嘅会咩地方啊？ 成绩啦，成绩因为真系有啲比较差，同埋。希望可以再多啲活动参加咯， 冇茶点， 冇茶点， 冇茶点嗰啲， 冇茶点冇学习经历分咗， 要杀啦唔紧要。 有啲咩活动你想参加先？但系 想试下做小老师咯，因为未试过做呢啲咁嘅服务，咁样帮到人哋，因为都想试下自己教人咯。 O K， 系一个点样嘅活动嚟？即系你去 即 系 教啲细低年级 啲咯，嗯。 即系教啲低年级啲嘅，或者老人家 啊。低年级嘅， 唔使超。 唔系咁，佢都系中四啫。 系有啲小学咯，系咪？ 即系小学生多啲帮佢补下。 小一啦，小二佢都唔好啦。 哦，咁佢真系一个 好拣择啊！真 系。咁佢谦卑啫，跟住佢都唔想教坏人。 咁啱。 即系都量力而为，系啦。我哋几正面，几积极。 或者你系适合去做一啲分享噶，我觉得系。 都可以考虑 下，系咯，即系讲下你点样以前点样坏法啊？你身边嗰啲人对你几好啊？ 系， 等多啲人知道， 系咯，多啲人受惠啊嘛。 暂时批准， 嗯， 暂时 好啦。我哋 有啲咩团体想搵啲失败过人去搵佢？ 希望下年嘅你会睇翻今年嘅时候，你就发觉啊，今年嗰啲头先嗰啲嗰啲藉口啊，原来系无谓嘅咁样样。咁你下年就发觉原来帮人先系最大嘅开心嘅地方。 系啊， 继续进步啊！ 下年之前咧，最好就自己亲口同阿马讲，你多谢佢，你爱佢啦，知唔知啊？你睇下我哋都唔怕肉麻，讲出嚟。 嘿，跟住佢听唔到嘛。 试啊！俾多个目标自己。 系啦，第一步就翻去开翻俾阿嫲听，知唔知啊？ 放心，一定唔会太远，因为 攞佢阿嫲电话俾我， 搏佢入嚟同佢。 好啦，今日多谢晒阿诗诗啦，嚟自呢个系香港嗰间嘅文理书院啊吓。 系啊，就攞到今届嘅青苗学界进步奖，再一次恭喜你啦！ 俾心机啦， 嗯， 好啦，拜拜， 谢谢，么么哒。 一火 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同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果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这场景吧，本该一早已盘于我身下，外界也许可怕，谁曾命令我不要怕。 听日有来自周柏豪的新歌叫做小白啊，吓佢只猫嚟嘅， 喵喵， 只猫都系睇住佢过去好多年嘅进步嘅吓。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有黄思恒报嘅新闻。政府消息透露，有关现职公务员延长退休嘅细则安排，预计今年年中公布。政府现阶段会咨询各持份者，初步倾向由行将退休嘅公务员自己先表态，系咪有兴趣继续服务，再由所属嘅部门决定有冇需要延长。预计年底可以开始提交意向。政府消息强调，有关的措施是希望挽留有需要的人才，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在未来十年，政府内部高峰期每年平均会有7000人退休，可见的青黄不接情况并不严重。同时在作出挽留决定时，亦都会顾及是否影响内部晋升问题。港大学生会刊物学院回应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的批评，形容是文革批斗。特首办发言人说，基本法明确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有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有需要指出违反宪制的主张，并且要求社会警惕。发言人又说，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是香港的核心价值，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不抵触学术、言论或者新闻自由。屯门至到深圳湾跨境巴士线 B3X 被水货客逼爆，巴士站出现人龙。屯门区议员何君尧约见运输署之后，引述运输署表示，考虑限制巴士公司发售预售票，另外会在巴士站分两条队处理携带大型行李和没有带行李的乘客。如果行李架经已放满行李，就不会安排带大型行李的乘客上车。被问到会不会建议限制水货客同1000多行，何君尧说暂时未有考虑，香港成功依赖服务业，不能够轻易限制旅客的人流。 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日会系干燥清凉。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半东北风。听日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天气仍然清凉。随后两三日气温会逐渐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先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而家喺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狮子山隧道翻沙田塞到油站，出九龙方向收费站都多车噶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塞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站，一带改为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理工大学湾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讲到路面方面咧，头先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宝翠园对开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系多车啲嘅啫。咁另外提提揸车朋友咧，干诺道西啊西行近住西边街嗰度咧，而家都系因为多车关系，交通都比较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贸发局晨光资讯， 菲律宾人口持续增长，加上中产阶层兴起，带动优质进口食品以及海外餐饮服务品牌的需求上升。除了提供优质产品，香港包装食品出口商还需要找到有效的销售渠道。建议港商物色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之外，亦都可以向行业商会或者协会收集资料。 更多各地商贸资讯，可以留意贸发局网站的经贸研究。以及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的贸发局热线， 有没有搞错？2015挑战日记， 在未来的一年，我们决定上天下海，总之做到挑战无极限。 那即是挑战些什么啊？ 咁快话俾你听，你咪唔使听字母，所以你只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 芬仔、阿欧、摩莉有冇搞错？ 你就会听到啦，挑战你。 We are a family。 埃博拉又称伊波拉病毒病，系通过破损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患者嘅血液同体液传播嘅，而唔会透过空气、食物或水传播。预防呢个病，要保持双手清洁。使用碱液勤洗手，尤其是在触摸眼睛、口鼻之前。如果有伤口，需妥善消毒和覆盖。想知道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拍片要成功就不要超过两分钟了。 你讲得好啱，其实是很 key on 究竟怎样可以化繁为简，跟住就只是 focus 那一个信息在那两分钟弹出去。如果那个信息真的 plan 到在那个消费者的脑海里面或者小朋友的脑海里面，他自动就会走去你的网站更加找其他多的资料。 今集的 A 加专才有家族生意不做走去帮人做动画，会员全球现在超过750万。 Hello， 我是 Elvin 洪耀基。 星期六上周九点，侯家明 A 加专才。 经过2014世界杯名师教广播之后，我对足球的认识可以说是神奇顶级超卓。今个礼拜的嘉宾我同佢一定好投契啦。 阿杰同啊，巴洛迪你睇紧边队啊？ 究竟西甲冠军又系边一队啊？ 并不是重点。 今个星期六下午4至6寻常事认真做，请来那位嘉宾你真的要跟他学下东西了。 他就是体育记者伍家谦，到时等他告诉你究竟体育评述和体育报道有什么分别啦。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 EQ 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扁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我系波成啊，嘻嘻。 6:37啦，咁啊，头先我哋先前5:00-6:00访问各位嘉宾啦， Sam 哥， 系啊， 紧急应变安全中心 系 主任， 系啦，咁佢就示范咗点样样，即系我哋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如果真系有机会意外，要正确姿势点样保护自己条颈嘅， 系啦，咁、這个动作都真系有啲用嘅，我觉得可以学下， 系真系帮到手，同埋最紧要我哋亲身现场感受咗佢嘅震撼性嘅声音系有几震撼嘅， 系啦，包括你睇都觉得系震撼嘅。 系啦，咁如果想睇好简单嘅啫。 我哋个监制有睇，佢戴住耳筒听， 佢有吓亲， 佢突然间哇，原来咁大声嘅真系咁， 系要震撼啊嘛， 震撼咁梗系大声噶啦。 所以我哋劝大家唔好搞到最大声嚟听嘅。 系啦，咁如果想睇好简单就上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嗰度 ，OutHK Give Me Five 睇到噶啦，或者上 Mind 嗰度都会睇到嘅。 冇错，接住落嚟就系少年警讯嘅环节，咁我哋会有呢一个问答比赛同大家玩，可以赢到书券噶。 系啊，一阵间 Madam 同两位 JPCJ 佢哋会上嚟讲一啲关于警队资讯或者少年警讯嘅最新资讯嘅。咁啊，我哋会接两位听众嚟玩游戏嘅。咁啊，胜出各位可以得到一张200蚊嘅书券，而输咗各位都会得到一张100蚊书券由少年警讯送出嘅。咁如果想玩好简单嘅啫，就而家打电话嚟1872388报名啦。 窗以后将每日约我，一刻也不给你失望，将快乐将寄望将一切交给我，不需你开口许诺，不快是琐碎是让我轻恕你担当你一切的祸，于眼内不会忘，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努力过，便会这样守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涂着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失醉过，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还过，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至少可解你寂寞。凄冷地飘渺地盛放，偏偏你早得到一个星座，于眼内不会忘，消失了都不觉，靠别人这座发光。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会这样守得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花涂尽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有痛哭过，如何失醉过，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还过，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快活。如你是我，大月披星努力过，便会这样守等光明也是无助，就等岁月红方吐出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像我，在银河雨夜未破，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夜还过，至少困倦时候为你轻快乐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挥霍。 许廷铿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咁叫做《如你是我》。 JPC 话你知， 警务人员出席检阅仪式或者授勋仪式嘅时候，都会穿着礼服同埋佩戴警笛同埋警笛绳，究竟有啲咩意思嘅呢？ 警笛绳有三种颜色，分别系黑色、警队颜色同埋红色嘅警笛绳。 黑色警笛绳是所有警察军备，为免妨碍工作，在参与官方仪式的时候才会佩戴。警队颜色警笛绳俗称花鸡绳，是以红色、黄色和黑色去组成，正式的名称是警务处处长家长。例如警务人员在工作上面或者调查重大案件期间有优越的表现，尽忠职守，并且展示高度勇气和机智，经过推荐和批准之后，就可以获颁警务处处长家长和花鸡绳。至于红色警笛绳俗称红鸡绳，是荣耀最高的，任何警务人员在某次行动或者某项工作之中功绩彪炳，对香港作出重大的贡献，经过警队推荐之后获得行政长官嘉奖，人员在穿着警队制服的时候就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佩戴花鸡绳或者红鸡绳。 想知道更多关于警察的资讯，那就要继续留意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的环节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6:43 啊， 系啦，咁我哋有少年影相环节啦，亦都有两位听众咧已经准备好，咁啊一阵间同我哋玩呢个问答游戏嘅，咁啊当然有我哋两位嘅 JPC 会员同埋 Madam 啦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Erica。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湾仔区嘅少信会员，周卓莹，大家可以叫我做 Michelle。 Hello， 我嚟自屯门区嘅 Edwin。 招两位听众朋友入嚟啦，喂，你好。 Hello, give me five JPC, Jackie. Jackie, 另一位听众朋友。 Hi, 我是阿晶。 阿晶和 Jackie, 一会儿有个短剧的，听清楚的内容之后就玩问答游戏了， OK? Hello, OK, OK, 那、 okay, 就、okay, 来了、okay. 我听到剧先啦。 Edwin, 你喜不喜欢煮嘢食的？ 我咁中意食嘢，间中都有落厨噶，自己煮健康啲噶嘛。 讲得啱啊，正所谓 better food better life。我知道有一个关于饮食革命嘅工作坊，可以令你对食物有新嘅理解，好似系认识食物嘅来源、煮食嘅方法等等。听落系咪好吸引呢？ 啊，你讲啲嘢咁熟嘅？啊，我记得啦，你讲緊嘅就係少年警讯同埋 Jamie's Italian 合办嘅一个关于烹饪同埋健康营养嘅工作坊啦。 嗯，呢、這个机会呢好难得㗎，而且呢工作坊嘅内容呢亦都好丰富，包括呢参观 Jamie's Italian 餐厅啦，出席健康主食及飲食讲座，仲可以呢观看即席嘅烹饪示范添。 哇，好正啊，只要年满14岁或以上的少信会员、领袖和心资领袖都欢迎参加，未是少信会员的就快点加入啦。 参加者只需要以英文撰写一篇大约200字，分享你对食物和烹饪的热情，以及你们想参加工作坊的原因，递交回去到所属少年警讯警区的少信联络指引，那就可以参加工作坊啦。我们的费用是全面的。 而截止报名日期呢就是2015年2月9号星期一，详情呢可以浏览少年警讯网页或者是 Facebook 专页里面的宣传海报，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JPC。 好，接返两位听众出来先啦， Jackie。 是。 阿晶。 是，在这里。 咁啊，两位头先听过短剧内容啦，咁而家我哋就会问三条关于头先短剧嘅问题嘅，你哋要斗快去作答，咁啊，我哋会以问题之后听到嘅第一个名为准，咁你哋斗快嗌自己个名啦 ，O 唔 OK？OK，OK。 好，咁我哋交俾 Madam 问第一题先啦。 少年警讯同 Jimmy's Italian 合办嘅工作坊系关于咩主题嘅 ？Jackie，Jackie， 饮食革命工作坊。 嗯，啱唔啱啊 ，Madam？ 饮食革命工作坊，咁个内容系关于乜嘢嘅咧？可唔可以？ 关于食物嘅内容同埋烹饪嘅方法。 嗯，都啱嘅。好啦，咁 Jackie 有一分嘅。好，第二题。 好啦，工作坊嘅内容包括啲咩咧？试下讲出两项。 Jackie， 你答。 参观餐厅啦，同埋饮食。可以听一下啲飲食嘅 top 啦，同埋可以睇下当日嘅烹饪嘅示范。 係啱中啦。 咁 Jackie 有两分啦。好，第三题。 第三条就係参加资格要年满几多岁嘅少信会员呢 ?Jackie。 Jackie。 14岁。 是啱嘅，咁 Jackie 咧就答中晒啦，就胜出咗嘅。咁少年警讯咧会送翻200蚊嘅书券俾你。阿晶输咗都唔紧要，会得到100蚊嘅书券作为奖励嘅。 多谢两位。 JPC 警察故事。 上集警察故事开始，我哋搵嚟警队另一个单位叫做香港警察乐队。咁佢哋同我哋简单介绍过，原来佢哋玩嘅音乐除咗一啲古典音乐之外，亦都会玩流行音乐嘅。咁如果想加入佢哋嘅话，有啲咩条件系需要具备嘅咧？ 咁你哋本身之前前身使唔使话要做个警察入边嘅岗位先可以再加入 police band， 定唔使一嚟就系考 police band 噶啦？ 因为我哋呢队专业乐队咧，我哋招聘嘅时候咧，已经系公开招考，系写明系特别职务，专系做乐队嘅，所以我哋主要揾嘅系揾音乐人。 就 唔系揾警察，唔系真系揾警察。 我一路都以为系兼任嘅，话 系咯，即系揾警队里边有啲识玩音乐嘅人，再即系业余玩咁样，就唔系嘅。 哦，终于我哋都解开咗呢个谜团啦。咁 Eka， 你头先话啊，你系讲咗俾我知你喺 police band 入边负责咩岗位啦？咁我想问你，当初考 police band 嘅时候，即系心入边系点咧？即系觉得啊，几得意，可以加入警队嘅银乐队，定系有啲咩原因你会加入噶？ 哦，咁嗰阵时咧，因为我入嚟之前就系教乐器嘅，咁嗰阵时就有个朋友啦，咁样就同我讲话，公开招募，咁叫我试下啦。咁我就谂住试一试嘅啫。咁同埋我就谂紧，如果得咗嘅话，就可以翻工，就系一直都有得打鼓，咁所以就去试啦。 会唔会觉得如果喺警队入边嘅银乐队可能会同出边唔同咧？有冇谂过？即系会唔会弹得唔好系要罚跑圈嘅？有冇惊过？ 嗰阵时又冇咁谂过咯，咁就觉得有得打鼓就好值得噶啦。 哦，咁啊 ，Andy Sir 咧，你系因为咩原因加入？又加入咗几耐咧？ 其实咧，我都系加入咗唔够一年嘅啫。咁咧，其实最初我系因为当年咧，我系读紧一个音乐嘅硕士课程，咁差唔多到我读完毕业嘅时候咧，咁我就见到有个公开招聘就话啊，呢个系香港警察乐队请呢个乐队主任，咁系专门都系做音乐嘅，咁于是乎我就即系抱咗一个心态就系、是、啊，我都想我读完书之后咧有一啲嘅改变，咁亦都见到咦，咁呢、這个即系专业嘅乐团又好有意义咁样，咁于是乎我咪抱住试一试嘅心态，咁当然啦，即系后屘经过好多关唔同嘅考核之后，咁我都。即係可以成為呢個嘅加入咗呢個警察樂隊嘅作為一個樂隊主任咁樣，咁裏面其實都會比我之前想象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因為最開頭我就諗啊呢一個樂隊啦啊咁係咪都會係同出面嗰啲樂隊一樣咧，經常都係有開下 concert 啊之如此類，咁然後我嚟到之後咧就發現啊原來佢主要咧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儀式嘅。里面嚟到表演，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加入嘅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我知道佢会即系我做咗呢个岗位之后咧，我会可以参加到香港好多重要嘅一啲仪式里面嘅一个表演，咁我都觉得会系好有意义咁样咯。 当知道可以弹Gangnam Style 嘅时候，你有冇啲惊讶咧？ 本身我都冇諗過會咁樣，哇！咁我發覺，原來呢隊樂隊真係好多 元化， 係多元化啦，同埋佢嘅可能性好多。咁我就可以諗下，將來樂隊可以玩啲咩更加特別啲嘅嘢咯。 同埋你而家係梯台督察嚟嘅喎，雖然你唔係督察嗰一類咧，police band， 但你都係因為警隊入面，所以都有一個。階級我哋叫做就係督察啦，咁係 啊，冇錯。咁所以當我啱啱受聘嘅時候咧，咁其實我都同我其他督察嘅朋友一齊受訓咗36个礼拜。咁裏邊基本上就係一大段時間咧，我就冇乜機會接觸音樂，咁就係督察嘅 training。咁包括咗都係一般嘅 體能啊、 領袖訓練啊之如此類嗰類咯。 兩 Sir 點解啊？你又話佢哋唔使兼任嗰啲警務嘅工作，點解佢哋都要 training 嘅？ 但係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警察個身份嚟。警察，我哋所受嘅人工福利同一般警察系冇分别。咁喺而且作为一个团队嚟讲咧，乐队主任系作为一个管理层，咁佢需要受训嘅嘢，除咗啲警礼，啲佢最基本嘅警礼。咁另外最緊要就係我哋所謂嘅 leadership 啦，即係領袖訓練，因為我哋要帶住一隊人出去表演，咁裏面有好多管理上啊，點樣去 build 一個團隊精神啊，好多嘢都需要佢學習。咁所以咧，呢、這個36个星期嘅訓練咧係必須嘅。咁亦都呢個喺呢個36个禮拜裏面咧，佢會捱咗好多甜酸苦辣。 咁令到佢咧 更加珍惜佢呢份工作， 精神上都係要係有好有毅力啊！因為佢將來都有機會接任做音樂總監嘅。 三位嚟自香港警察樂隊嘅嘉賓當中咧 ，Eka 同埋 Andy Sir 都已經講過當初點解佢哋會加入啦。咁究竟年資最深嘅兩 Sir 又因為咩原因而加入呢一個香港警察樂隊呢？想知道嘅話，就要留意下集嘅警察故事。 Give me five 少年警訊 JTC。 6:53啦，跟住仲有另一句嘅短剧嘅，听听呢个短剧嘅内容啦。有 Michelle， 香港系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嘅城市啊，你话系咪啊？ 我梗系同意啦。就早两日，即系1月27日，警务处处长曾伟雄曾 Sir 就公布咗2014年香港嘅整体治安情况，同埋警队首要嘅行动项目添，系唔系啊 ，Madam？ 果然有留意时事、哦。嗱，曾 Sir 咧就公布咗2014年嘅治安情况咧系持续改善，全港嘅罪案咧就录得67,740宗，较2013年咧减少咗7.1%。喺暴力罪案方面咧就录得11,073宗，较去年咧减少咗8.9%噶。咁整体罪案嘅破案率咧就系43.4%啦，亦都较2013年咧系上升嘅。 咁暴力罪案数字下降嘅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凶杀案啦、强奸案同埋劫案都录得显著嘅跌幅，但有一类主要暴力罪案系录得升幅嘅噃。 勒索案呢就系唯一录得升幅嘅主要暴力罪案，而有关嘅升幅系全数嚟自裸聊案，大家真系小心啲，唔好堕入骗徒嘅陷阱啦。 冇错啊，裸聊勒索案嘅匪徒咧，佢哋主要咧都系非华裔嘅亚洲人士，而犯案嘅手法咧就系佢哋会声称嚟自海外啦，就喺互联网咧用英文同受害人去沟通，咁而犯罪嘅得益咧亦都系汇钱咧去到海外。 曾 Sir 仲话到，香港警方在两项由国际刑警统筹的行动里面担当了重要角色，成功打击了有关的犯罪集团。 至于黑社会罪案方面，亦都由2013年的2,035宗下降至到1,643宗。虽然21岁以下被捕人士占总被捕人数下降了，但是青少年涉及黑社会活动的情况仍然值得关注。 是啊，随着整体的罪案不断下降，青少年罪案亦都持续减少，但是警方亦都会继续采取四管齐下的策略，包括预防、宣传、执法和等级性惩教等等，以及康复跟进，来到减少青少年罪行。 警方亦都会利用日益普及的社交媒体，包括警队流动应用程式和 YouTube 的频道，可以令到更直接将防罪资讯带给年轻一代的。 我哋嘅三言两语又点可以讲晒曾 Sir 汇报嘅2014年治安情况呢？等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讲下要留意嘅事项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JTC。 好，6:56啦，时间嚟到。 系啊，咁我哋多谢我哋两位JPCJ 啦，因为佢哋呢几个星期咧都上嚟报道咗好多关于就少年警讯同埋警队嘅信息嘅，咁今次系佢哋最后一集啦。 系啊，今次已经系最后一集啦，好开心可以嚟到 JPCJ 呢度做一个月嘅主持啦。咁我都学到好多嘢啦，即系学识咗唔好咁怕丑啦，同埋讲嘢唔好咁容易食螺丝啦。 对你近期参加嘅司仪课程系咪有帮助咧？上咗嚟之后， 系啊，因为透过 JPCJ 啦，因为做咗 JPCJ 就可以参加咗一个 MC 嘅课程啦。咁喺呢个课程入边咧，我学到一啲 magic words。Edwin， 你 系啊，啲 magic words 即系例如我哋譬如讲一大段嘢，或者自我介绍完之后咧，只要讲两个字咧，咁就会有掌声噶啦。 你估系咩？ 你估下。 多谢。 多啫， 冇 错，系咪？冇错，冇错，多啫。 因为佢哋初初咧上堂嘅时候咧，系唔知讲到几时停，咁啲观众咧又唔知佢哋讲完未，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只需要讲两个字，咁咧就会咧，大家都会知道佢哋啊完成咗佢哋个 presentation 啦，咁就系讲多谢啦。 不过呢个喺一啲比较 friendly 嘅圈子先会得到嘅呢啲掌声，你可能出去做嘢冇人理你 嘅。咁同埋都仲有学到好多嘢嘅，咁导师阿 Manda 都教咗我哋好多关于执生啊，例如司仪有咩会应对到啲咩危机啊，咁样都好多嘢教咗我哋，咁我哋都会继续陆续去上堂，啱先上第一堂嘅。 好，咁你两个继续努力咯，咁 多谢， 好唔舍得啊。 好啦好啦，咁点啊？ 下次再嚟见你。 好啦，多谢，拜拜。 拜拜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I only have my shadow with me. What is left? Nothing I can see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The wind seemed to blow it away. Oh.Set you free. Only have my shadow with me. What is life? Nothing I can see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The wind seemed to blow it away. 今晚出碟啊，佢系 Yuki Lovey 啊，有佢最新嘅十排台歌《He's Just Not That Into Me》。 系 啊，都系上去睇下啊。两常啊， 系 啊，教我哋点样预防呢啲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点样演绎？睇住啊，呢个系名句嘅，上我哋 Facebook RTHK Give Me Five， 拜拜。